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各股指保持高位震荡，机构预测黄金和美元的命运能否逆转，或许就在明天。保监会提示警惕所谓开门红保险。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信达证券研发中心的副总经理刘景德，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股市大家谈栏目当中，我们将和现场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理财的计划有哪些可以选择。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进行案例分析，白领家庭月入33,000，月底全花光，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首先是股市收评，今天各股指保持在高位震荡，午后保险板块下挫，沪指高位盘整，涨幅有所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369.11点，上涨0.62%，再次刷新本轮反弹的新高。深证成指收于11280.30点，上涨0.91%。创业板指数报1795.38点，上涨1.45%。中小板指数收于7727.67点，上涨1.25%。有机构预测黄金和美元的命运能否逆转，或许就在明天。有消息透露，技术指标暗示黄金美元短期内命运或出现大逆转，而导火索很可能就是北京时间周四凌晨3点出炉的美联储12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新年前后美元持续走软，金价则大涨超过1%，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美元和金价的走向。油价迎来开门红，这一势头有望延续。据纳迪克西斯资产管理公司预计，到2018年底，油价将达到每桶80美元。从国际上来看，沙特和俄罗斯决定延长减产协议，以及沙特阿美公司进行的 IPO 交易之前，需要保持油价的稳定性。那么这两件事情无疑都为油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油价上一次达到每桶80美元，那是在2014年11月。保监会网站今天发布关于开门红保险销售的风险提示。 岁末年初，为了冲业绩，保险公司都会开展开门红活动。不过保监会提示，在选购开门红保险产品时，一定要谨防风险，同时警惕即将停售、限时限量、产品打折等概念。我们再来看消息面上的消息，养老金投资新增四省达到1500亿。今天呢，人社部基金监管局透露，已有九省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委托投资合同，金额是4300亿元。另外，西藏、甘肃、浙江、江苏也打算委托投资运营，可能增加投资金额，大概是1500亿元。市场撒酒疯，茅台站在风口浪尖处。央视调查发现，虽然茅台提出了限价令，然而销售商依然是囤货惜售。业内预计2018年门店价格将飙升到每瓶2000块。按照飞天茅台每瓶1499元的价格来计算，二两茅台接近于一克黄金的价格。这酒到底是喝的还是炒的？央视的发问引人深思。茅台2018年的走向，我们只能走着瞧。我们再来关注明天有望爆发的利好消息，东方明珠与中国联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旨在围绕家庭娱乐共同开发和实践家庭娱乐业务，并聚焦于 IPTV、 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终端硬件、电视购物、游戏娱乐、海外业务等业务领域全面开展深入的合作。此外，上海喜霸与上海大众项目签署净化设施运行合作的意向书，中标金额超过3500万元。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盘面，可谓是权重股发力，题材股做多，行业板块与概念板块几乎全部收红。那么行业板块方面，申万亿级行业中，休闲服务、通信、综合、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电子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与之相比只有非银金融行业板块下跌。在概念股方面，雄安新区、京津冀一体化、无线充电、装配式建筑、污水处理、共享单车、打板等概念板块涨幅居前，只有次新股概念板块下跌。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信达证券研发中心的副总经理刘景德，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刘先生您好。 您好。 你好，请您为我们点评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有一幅狗年走势图，不知道您看到没有，很有意思哈。就是从狗的尾巴啊，一直顺着狗的这个屁股以及它的背和头往上理哈。一月份、二月份、三四月份呢，是从尾巴爬到了屁股。那四月份到八月份呢，是在它的背部；八月份到十月份是它的颈部；十月份到十二月份是它的头部。您怎么来看这幅狗年走势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走势，因为是从低向高，但也是一个美好的预期。 嗯，好。 但是资本市场运行呢，它本身要根据整个经济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的评判在里面。 嗯， 那么从年初呢，目前这两个交易日走势呢，应该是比较强劲的，从交易量呢也出现了急剧放大。那后边交易量能否有效的跟进，这点值得关注。一般的投资者朋友呢，一般习惯总是一种牛市的思维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一些不利消息会屏蔽掉，把有利消息不能放大。就您说狗市走势、狗年走势图呢，也有这种，我感觉也有这种心理在里面。 嗯。 那么从技术面，我们要关注后期交易量能否有效跟进。那么基本面看整个经济数据情况，可以重点的关注应该。 嗯，好，今天有哪些热点板块值得我们关注呢？ 我觉得目前呢是一个从整体上是一个仍然是一个从今天这两天目前是一个整个普涨的概念比较强一些， 嗯， 整个股市都有一个这两天都是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主流板块呢，现在热点还不好妄言，因为目前热点切换速度比较快，能否形成一个主流，还有在后期的关注。 嗯，所以还得要保持观望的态度吗？ 应该谨慎。 嗯，好，那您个人对于哪些领域会重点关注呢？在后市 我觉得可以看看从2017年走势，是如果关注50 ETF， 我们看它的50 ETF 这上证50的股票走得非常好，比如50 ETF 510050，我想它的走势如果投资者朋友看的 KN 组合的话，应该是一个强势特征。那从强者恒强的角度，我想的仍然是一个今年值得关注的品种。 嗯，昨天有嘉宾说中小创或者是超跌股应该迎来一波上涨的行情，您怎么看？ 这个无论中小创如果它的 ETF 是15995，从它的走势我们看的走，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形式。那么我觉得呢，从板块轮动一般习惯的思维，肯定因为2017年这个主流板块50 ETF 就是上证50走的比较强，因为轮动的中小创，那么事实会这么走，那么我们要拭目以待。但我个人觉得短期应该不会，因为从这个蓝筹呢可以说多年一直沉寂，从去年开始爆发，而中小创呢它一般往年都是比较关注炒得比较凶的，那么它也已经到了一个回归的过程了应该。 嗯，好，谢谢您刘先生。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股市大家谈栏目当中。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好，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嘉富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家族基金事业部董事总经理刘晶。刘先生您好，晚上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过年好。 还新年新气象哈。 啊，新年新气象。 不知道您怎么来看这两天的这个 A 股的行情啊，都是开门红啊，非常的漂亮啊。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资金更多的放在股市上呢，还是说在其他的领域啊，比如说这个理财呀 啊还有这个基金啊，做一些这个均衡的配置呢？ 嗯，个人认为哈，这个今年开门红的这个行情啊，从现在情况来看呢，应该是走势还是不错的。那主要关键我们从资金量啊情况来看啊，我们这个这两天以来啊，整个的资金量支撑还是蛮不错的。从整体的结合去年的一个整体情况来看啊，应该说随着我们经济整体形势这样一个改善啊，应该说2018年啊，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一波行情吧。 嗯，至少你们都没有持悲观的态度哈，会比2017年更上一层楼，只不过这个上多少，哪个板块上而已，是吧？ 对对对，因为去年走出一个漂亮50啊，那么今年呢，是不是出现啊一个从50到100的一个扩散啊？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至少看到了一些比较好的迹象。 嗯，好，我这手里面有一个这个调查哈，调查的结果，这是这个针对于中国这个家庭投资理财的一个调查，发现呢，这个去年啊，大家愿意投资股市的人不是很多啊，这个愿意投资理财的人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哈。我跟大家来念一下这方面的这个数据哈，人们首选的理想投资产品理财占意愿的34.2%。34.2%， 嗯， 这比2017年呢，这个是有很大的上升的。那么，2017年选择理财产品的比例是不到20%啊。那么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股票今年有些遭冷落，16.2%的人会选择投资股票，2017年呢是33.8%啊。所以，哎，大家好像更看好这个理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理财。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哈，如果要分个类型的话，您觉得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理财的这个定义哈。 嗯， 我可以把它分为这个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概念啊。如果说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特指我们银行的理财产品啊。那么我想今天我们重点谈的是它的广义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泛指啊我们家庭个人啊，包括大到一些家族的整个资产的一个配置。 嗯 啊，所有的这些配置方案呢，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广义的一个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 那么至于从分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采取有多种分类的方式啊，根据不同的属性来进行分类。比如说啊，如果我们根据这个金融机构啊，所从事的这样一个金融机构的不同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比如说这个银行的产品啊，保险的产品，证券的产品，信托的产品啊，还有一些私募股权的产品啊。那么这个分类方式呢啊，当然我们每一个投资者都会很清晰了啊，能够一听就能够懂。 嗯，好。 还有一种一种这个分类的方式呢，应该是我们日常比较惯用的啊，采取的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按风险的级别来进行分类。 嗯， 那风险级别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什么呢？就是低风险啊，中等风险和高风险的这样一个投资啊。 哎，有人说呢，我要分散投资啊，什么都买点，可能你买的都是高风险的 啊。这个也不能简单而论啊。 对， 嗯，那么比如说低风险投资啊，低风险投资现在从风险很低来说呢，就是银行储蓄和国债啊，那这两个应该算是风险级别最低的。 嗯， 但是它所对应的呢，也就是它的收益级别也是最低的。 是 啊，那么中等风险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行的理财产品啊，也包括企业债啊、信托啊等一些产品。 嗯， 那这些产品呢，它是有风险的啊，但是它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就会偏低。 嗯 啊。高风险投资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熟悉，包括股票类的投资啊，包括期货啊，也包括这个私募股权等等这一方面的投资。 嗯 啊，我们都把它称作是高风险的投资。 对 啊， 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些投资的类型是吧，但是呢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类型里面呢也分高中低风险不同 的 这个级别啊。 是的是的。 那么大众根据您的了解哈，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投资方式会比较多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占比，银行这个理财是不是会最高一点？ 如果我们单从数量上来分析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刚才提到的几类投资当中，比如说银行储蓄， 嗯 啊，国债啊，包括银行的理财产品啊，也包括一些另类的一些投资产品，比如说房地产啊，保险。啊，保险等这些呢，啊，占比会多一些， 嗯， 啊，但是呢，我们说，它的数量上占比多，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嗯，并不为然啊，并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去分析哈，分析一下，就是导致它整个的数量增，这个占比比较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啊，一个呢，就是它的这几类啊，刚才提到的这几类投资，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适应的人群比较广。啊，人们人群比较广了，自然而然数量也就增加了嘛。 这就跟饭馆似的， 买的东西就多嘛，对吧？ 吃煎饼果子的人肯定比吃这个寿司的人要多， 是的，是 吧？ 是的，是这样的。 好，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操作简单， 嗯 啊，操作比较简单啊，更多的人员啊，更多的这个投资人能可以直接操作。 嗯，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求的这个专业度啊，相对的比较低， 嗯 啊，相对比较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房产啊，它本身就是刚需啊。所以说啊，它购买人群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这个数量的增加并不是说啊，能够去代表什么。 嗯嗯，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大家都是很理性的去选择哈。 对对对。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说怎么衡量理财产品的啊，各类理财产品的这个收益和风险是吧？一个产品它的这个收益率，以前我们都看到啊，这个预估收益率是多少啊？它是怎么确定的呢？ 这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理财产品，它的这个收益率的确定方式不同呢。比如说，我们从收益的分类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大类啊。如果一类呢，我们把它叫做就是固定收益类，啊，固定收益类。第二类呢叫浮动收益类，啊，那么从固定收益类来说呢，我们又分为两个小类，一个是保证型的。也就是它的收益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行储蓄啊、 国 债啊这一类啊，那么目前只有这两类是可以啊可以进行保证收益的啊。那么还有一类呢，叫做非保证收益的啊，那就很多种了啊。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其他的固定类的收益都叫做这一啊属于这一类别。那么如果要是保证型的呢，这个收益呢，这个制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央行啊，它会制定。相应的这个基础利率，啊，那么各家银行呢，商业银行呢，也会根据这个啊，有一个10%的一个浮动，啊，所以这个来做这样一个制定的标准。那非保证型的呢，啊，市场也有很多，啊，有很多，这个影响它的这个收益率的这个定价，啊，这个因素就会非常多了， 啊，就非常多了。 比如说，有的人 说，你看我这个是 3.6， 他那个是 3.7， 对， 我这四，他那 4.1， 对， 就高那么零点几，我就想买啊。 这个 背后是 受什么影响呢？其实我们把它说的再穿透性再强一点的话啊，其实它是一种融资行为啊。那么融资方呢，他需要资金啊，需要资金啊，需要从投资人那边把钱融过来。啊，那么他就要释放他的这个相应承诺的这个预期的利润，啊，那么这个就要受什么影响呢？比如说啊，这个融资方的他的信用级别，啊，那么如果他的信用级别低，啊，那么可能他的信用度就会稍微弱一点，啊，这个时候他要释放更高的这个收益啊，那么来获取这个融资啊，所以这个成本就会增加啊，它就会高一些。啊，那么如果他的这个融资的这个他的这个信誉率比较高的话啊，那么当然也就相反了嘛，对吧？ 对。 第二个方面，比如说根据这个整体的啊这个收益啊收益情况啊，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市场， 比如说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也是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因素。 对，你看现在市场要找到什么五六以上的， 对， 那就难。 你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一些债权哈，债权的一些产品，在前三年的时候啊，可以达到15个点左右啊，包括一些信托的产品也能够达到10以上啊。今年整体的市场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杠杆啊在下调的这个同时，我们发现啊，比如说以信托为代表的。啊，它基本上已经降到了6到8之间， 嗯， 啊，6到8之间，那就是说这个下滑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基本上这种下滑是都下滑，就是信托下滑，银行的这种啊理财产品它也会下滑， 对， 是吧？它这个都是跟大 的 这个资金杠杆是挂钩的， 是的，是的，嗯， 这是两个因素啊， 因素，还有一个第三个因素就是流动性。啊，就是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啊，如果这个时候整个市场是不缺钱的，啊，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收益率就会相对要低一点，啊，如果是紧张的，相反吧。 我提一个啊， 嗯， 第四个因素有没有可能哈？ 啊， 这个商业银行也会竞争，对不对？ 对， 我自己贴点，是吧？我贴点，我吸引客户是吧？都买我的吧。 嗯，如果是非银行机构的话，可能还可以啊，银行机构应该是。它有一个限制的啊，不能过这个度啊。 啊，但是我们以前听过这样的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收益没达到那么高，就没达到它原来预估的那个水平 啊， 那么它自己拿利润往里贴点，这种情况也是以前存在过的哈。 对，如果对于一般性企业来说是可以的，是可能出现的。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就是固定收益类嘛，是吧？浮动收益类以这个股票类和股权类这样两类的投资为代表，啊，那么这个就是看目标企业的一个整体的经营情况和最终的利润的这样一个结果啊，按照这个股份的占比啊来进行利润的分成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和刚才的固定类收益啊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嗯 啊，所以说它不应该是一个率的问题， 嗯 啊， 这个要是让普通的投资者去考察这个企业的情况， 嗯， 似乎难度就很大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都要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 嗯 啊，来帮助个人投资者来进行对企业的一些尽调，啊，这里边包括财务尽调，包括市场尽调，啊，也包括法律尽调， 嗯 啊，还要进行整个企业的投资之后的过程管理。啊，以及资金的最终项目结束的退出， 嗯 啊，都要由专业机构来做的，嗯， 以后有机会刘先生跟我们说这过程是吧？ 好的， 比如说我们手里好多钱呢，是吧？我找一个这个标的，是吧？ 嗯， 那他我不了解啊，我就委托一个人去帮我做这调查，是吧？ 嗯， 找一公司帮我做研究一下，哎，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对， 啊，降低我的风险是吧？ 嗯， 保障我的收益， 嗯，嗯， 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的故事哈，啊，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说说哈，现在这些年啊风生水起的所谓的互联网理财，它 是的 搬到了网上了， 嗯， 那跟银行拿一小黑板写的那些哈理财产品， 嗯嗯， 哎， 嗯， 有什么不一样？很多大爷大妈，他跟他的儿子买的理财产品不太一样，是吧？ 嗯，嗯嗯， 大爷大妈呢可能就去柜台了， 嗯， 儿子说跑什么跑啊？通过手机就买了， 嗯 啊，您认为他们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应该说这个。 尤其最近一阶段哈，这个互联网金融呢是甚嚣尘上啊，应该是在风口浪尖上。 是。 那么如果我们对比起来来说哈，总体来说互联网理财它是一个新兴的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啊，那么如果和银行的理财做一个对比的话，啊，它本质区别我认为几个方面吧。第一个，运作的机构不同，啊，运作机构不同，啊，那么虽然现在新出的监管办法，啊，两类企业呢都是由啊银监会啊来进行统一监管， 嗯， 啊统一监管，但是呢，从银行角度来讲，啊，它是属于金融机构，啊。而大多的这个互联网金融呢企业呢属于是非金融机构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运作的机构来说它有一些本质的区别。那第二个方面来讲就是投资的方向啊，投资的方向不同啊，这个银行的这个它的这个储蓄的资金由银监会监管，它对于它的投向啊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啊。而相应的互联网啊金融平台啊，这个募集上来的资金呢啊，它对在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相对的要宽泛一些，啊，相对要宽泛一些，啊。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就是风险和收益这个级别啊也不尽相同，啊。那么相比较来说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它的这个信誉度啊肯定是不同的，啊，导致啊它预期的一个收益呢啊，可能互联网金融一定要略高于这个银行的这个同期理财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样它才能够有效的啊能够募到资， 嗯， 啊是这样的几个方面吧。 觉得以后啊有时间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单独的做一期节目哈，刚才您所说的这几点我们逐一深入的比较一下啊。 好的， 他们内部运作到底什么不一样，玩法哈，管理啊哈，部门设置哈，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啊，决定了最后这个风险啊有不一样。不是说我们看到的是百分之几和百分之几的差别那么简单，按一个按钮就买了那么简单， 是的， 背后水深着呢啊，包括一些这个资管的这个新规对他们来说呢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啊，这些都会在今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啊逐一得到体现啊。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也要向我们的嘉宾哈刘晶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理财啊，这是良莠不齐的，怎么才能判断出我们选择的这个公司和这个标的的可靠性啊？这个很重要，不要有一天突然从新闻上看到了他被关闭的新闻，是吧？ 是的， 那我就麻烦了。 连续出现啊， 是的啊，怎么来判断互联网理财的可靠性？这是我们在下半段要和大家聊的话题。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理财产品，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嘉富城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家族基金事业部的董事总经理刘晶。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形形色色的互联网理财产品啊，眼花缭乱，那么怎么才能够判断它背后的可靠性？一般人想知道又没法知道啊，您给我们说说专业人士怎么看。 好的，确实是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在看到这个眼花缭乱的这个互联网投资产品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去关注它的收益率啊，用这个单一的标准来评判啊，那么这个投资产品是不是最好的啊？那么其实这样做呢，应该是很不科学的啊。至少从这几个方面吧啊，第一呢啊，就是企业的资质啊。那么目前呢，这个是由这个互联网这个金融企业呢，它是由银监会的啊普惠金融工作部啊来进行监管啊。那么同时呢，它要有相应的金融牌照啊，要有相应的牌照，同时呢要有电信业务的备案啊，这个呢在相关的网站上是都可以查到的啊，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一点。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资金的安全啊，资金安全根据相关的监管规定的，那么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啊是要委托银行进行资金的托管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啊它的通道啊中间不会被挪用啊，所以这个是保证资产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出事情的 对， 在这个 出事情很多，在这方面出问题，对， 提醒大家啊。 第三， 我们能看到吗？就跟那个共享单车似的啊，说他押金跟银行有， 你可以要求他提供的。 银行说了，他托管就托管，他没托管我也不知道。 他应该给你提供相应的证据是可以 要求啊， 可以要求的，可以要求的。 好， 第三个方面看他历史业绩啊，历史业绩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哈。第四个方面来讲呢，就是他所投的项目，其实现在这个方面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啊，这个项目呢是在实与虚的这个关键问题上啊，最后成功与不成功啊，我把它归纳为三个酶啊，三个酶啊，哪三个酶呢？第一个啊，就是凡失败的啊，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没有项目。 嗯 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庞氏骗局， 无中生有的。 哎，无中生有，他就是用后边的钱去还前面的钱啊，然后最后还不起了，然后跑路走人啊，这个是最可怕的啊，我们把它称作道德风险啊。那么第二个酶呢，叫做没投出去啊，因为钱啊募集回来以后，他自己不会去生利润的。 嗯 啊，你必须要把它找到好的投资标的，然后把它投出去啊，产生效益啊，最终呢 能够把它安全的退回来啊，自己留好管理费和一些利润啊，按照规定的金额啊去给投资人进行回馈啊。那么你没有投出去，那肯定你就要遭受损失，因为你还要给投资人进行兑付。嗯、啊，第三个呢就是没收回来啊，没收回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投资失败啊，投资失败，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最后一点呢，第五点呢，就是要注意监管办法里边规定的一些啊互联网互联网类的投资平台禁止的一些行为啊，如果你发现了就一定不要投啊，一定要不要投。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自融啊，就是自己给自己的项目融资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自担保啊，自己给自己做担保啊，没有第三方担保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设立资金池啊，然后第四个方面是发放贷款啊，第五个方面就是发售银行的理财产品啊，这都是违规的啊，如果已经发现，这个平台肯定是不正常的。 其实刚才刘先生所说的种种情况在现实当中都是有实际案例的。 对对对， 不是说他假想出来有这么些违规的可能性， 对对对， 而是事实上有些人就在这么做啊。 对对对， 是不是您买的理财产品，也许您并不知道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的， 好，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啊，我们怎么来体现投资的这个多元化，理财产品应该怎么配置啊？结合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进入到下面的这个环节了，叫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既然说到这个私人定制啊，感觉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其实我认为呢，最重要的是要专业哈、啊，以及要安全。高端大气无所谓哈、啊 嗯。 我们觉得投资最重要就是控制好风险，保证好收益啊。 对。 那刚才我们所说了这么多的这个理财产品以及不同的风险啊，那么如何体现投资多元化？怎么进行配置的原则？您首先跟大伙说说好不好？ 我想这个进行资产的配置啊。首先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会把这个投资人的分成两类两类人群。一类呢我们把它叫做普通家庭啊，一类呢叫做超高净值的人群，我就是我们管理的家族啊，他们资产量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啊。其实刚才提到的多元化呢，其实就在投资过程当中两大原则其中的一个，叫做分散性原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也不要把所有篮子放在一个屋子、 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原则就是专业性原则其实这两个原则是必须要遵守的。那么如果对于普通家庭里头来说我们建议，因为他资金量有限体现这个多元化的配置呢他首先我这里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这个用这个图来表现了哈，大家想象的头脑当中有这样一个金字塔，金字塔最底层呢，一般占他年收入的40%左右，是保证他家庭的一个现金流，然后第二层呢是保障性的一个投资这个主要是通过保险来体现的，就是一旦遭受重大风险的时候，不会给家庭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个是第二层，大概占他10%-20%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占比第三层呢就是中等的这个风险的一个投资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品种中等风险投资。那这个时候呢理财也好，银行理财也好，信托也好，也占到大概20%然后还剩下20%呢，我们一定要也要参与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那么包括股票股权投资等等这些。那么这样的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呢就能够导致它的，首先就是家庭和企业是一样的你现金流是不能断的，很多企业死掉是因为现金流的问题 。 那么同时呢遭遇到风险的时候，对家庭的资产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那么风险投资一旦投资失败的时候也不会对整体的结构和生活品质造成影响那么当然如果成功了那资产的增值也就会从中体现了那么如果要是对于家族资产的投资来说，那考虑的问题的方方面面就更多了这里边我就简单的来说，比如说我们要给投资人要考虑，第一就是不同的区域的投资就是不同区域的一个配置这个规避的不光是周期性的风险那么也规避的是一些汇率的风险 那么美元配置、人民币的配置等等，新兴的一些经济体的配置。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不同风险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配置啊。那么我们会对它有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啊，根据它的期望和能够承受的风险级别，我们给它配置一个能够达到它要求的这样一个综合的一个计划啊。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不同产业的分配。啊，不同产业的分配，那包括我们这个经常提到的，比如说大健康产业啊、TMT 产业啊、人工智能产业啊、能源类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现在啊我们如何去进行搭配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同阶段的一个配置，这个更多的用于股权投资啊，比如说和二级市场投资，比如说啊企业不同的阶段，天使阶段、VC 阶段。啊 ，PE 阶段、Pre-IPO 阶段、二级市场阶段，啊，它的对应的收益都是不同的，而对应的风险度也是不同的。如何对它进行匹配？所以它是一种完全多元化、多层次的啊，一个立体式的这样一种搭配。 哎呀，我听完您这么说，我突然发现啊，我一万块钱的投资金额在做着一个亿的投资行为啊。 对，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要有专业团队来操作了。 嗯，好。刚才说的是两种类型哈、换句话说呢，就是你家族到底有多少钱，那么投资策略是有所不同的， 有所不同的、 后面那个更加的精细哈、 是的。 当然你要说我就这五万块钱，可不可以按照后者的那个方式来投呢？ 我们至少我们不建议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太费脑了。 嗯，一个是太费脑 了，太专业， 再有一个是太费钱了， 太费钱了。 因为后边的方式一定要由专业团队来操作， 就是你要花这个费用， 你是雇不起这个专业团队的五万块钱投资款啊。 但是有人说了，我自学吧啊，按照您刚才那个方式，我进行一些这个区块的这个配比哈，我自学行不行呢？咱们以后啊会有更多的案例分析 在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啊。其实有很多人也很专业啊。他通过各种方式啊， 对， 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啊，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案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来介绍。 好的，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在我们的这个私人定制环节当中，我们下面要说一个案例啊，也请刘先生给他分析分析啊。 好， 这案例呢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性，已婚了，夫妇俩呢都是在北京上班的白领，有房，家庭每月收入33,000。但是他们到月底就全花光啊！为什么全花光呢？还房贷每月就20,000啊，他们没有孩子，总是月光。那么这个在北京这样到底正常不正常啊？不是说这个生理方面啊，不是说这个智力方面，而是说这样消费结构合理不合理，正常不正常？ 首先这种情况我觉得在北京应该是很普遍吧。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收入数据哈，三万三，大概人均16,000多的这样一个收入，这个也还不算低了啊。即使在北京的话，人均一万多的月收入还不算低了， 这高于平均水平了嘛？ 对，他每月的贷款是两万，如果我大概倒推了一下啊，应该他的贷款总额是在200万到300万左右，啊，200万到300万左右。那么如果他按30%首付来计算的话呢，总房款应该是在400万。啊，400万按北京现有的这个四环外的这样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标准来说，应该是70平米到80平米的一个住房，两居室啊，所以这种情况应该算北京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吧。 但如果他们是好些年前买的大房子，1月供20,000， 那恭喜他现在快还完贷款了， 是吧？但我们就假设，因为他们是30岁嘛，是吧？假算假设这房子才买几年，是吧？啊，大概是刚才您分析那个水平， 对， 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就说你剩13,000，每月都花光，这个还是合理的？ 这个我们不建议这样 啊， 不建议这样，因为我们这样来说哈，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呢，这不是我提的啊，是巴菲特提的啊，资金，啊，也就是说，你的专业水平再高，你就是一个投资专家，他手里如果没有粮的话，他也不能够做出很好的菜和饭出来，对吧？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第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让我手中有粮，就是让我能够有可投资的款项，这样才行，我们小学的时候经常做一道数学题啊。 一个进水管，一个出水管啊，然后池子什么时候能够放满？ 对， 这个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啊。那么人生其实就是在考验我们的智慧啊，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增加入水口的这样的一个水管的数量啊，和这个放水的量啊，去尽可能的开源 更多的水， 节流蓄更多的水啊，然后可以用于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技术啊才会发挥作用。 那您跟他一个设计方案吧，一万三房子已经还了两万了是吧，这一万三主要是解决他们基本生活以及他们其他的开支的问题。 嗯，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至少在一个阶段性之内把自己的收入就定格，不要再是三万三了，而是一万三啊，因为他的净收入就是 一万三 多，对，在至少在他还完贷款之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减掉他的一些基本的开支啊，我想啊，按照刚才我们那个配比啊，可以套一下，比如说一万三的40%作为日常的开支啊，看看能不能，实在不行我扩大到50%啊，然后我再有啊，而这种家庭又从他的这个资金的结构来看又比较脆弱啊，就是一旦有风险产生的时候，可能前期的所有的积蓄全部都啊，这个就不复存在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在保障方面。那这个时候保障，我们建议他不要去做那些投资型的保险啊，而是去配置一些保障型的、保费很低的、保额能够比较高的一些保险啊。这个时候能够占用他的资金量比较小啊，然后再往上就是可以对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的一些投资适当的做一些配置。啊、 所以刘先生刚才。啊，您的这个重要的建议是，首先要保证日常的开支，第二呢，就是要买一个保障型的保险，因为你们如果遇到一些风浪的话，那整个家庭就会出现。 是的，我们太多的人更多的去考虑说我如何去更多的挣钱啊，但是他不知道他挣的钱可能有一天全都要还给某个机构啊，就是 给医院了，对吧？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那细细的去品味哈。那其实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北京挣的也算不少了，是吧？ 是的。 那么月入好几万的白领，那怎么才能够成为年入百万级的啊中产收入啊家庭？主要的困难在哪里？就以他为例，他如果要目前这个情况，就算开源节流做得很好，怎么才能够实现收入的这个跃迁啊，上一个层次？ 这个从现在这个数据上来看，好像有些难度哈。但是其实每个家庭，可能他现在已经很成功啊，那么当时他也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如果我把我们每一个人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啊和事情分为两类人的话，啊，第一类人呢，我们把它叫做工作加理财，也就是说，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他的工作收入和他的已经挣到手的钱理财产生的收益， 财务收益， 财务收益，对，啊，第二种呢，叫做创业收入，啊，就是创业加理财加资本运作，啊，那么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那就是说，我们刚才明显这个家庭现在处于第一个类型，那他就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尽可能的通过职务的提升啊，去增加他的工作收入，同时运用好理财的工具啊，能够啊使他的两个进水口啊能够都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但是一定要控制风险。啊，一定要控制风险，因为这样的家庭，我还是这样，它的地基并不是很牢，所以啊，这个最近工作收入来看，我们比如说最大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恒大啊聘用的首席经济专家啊，这个任泽平教授哈，1500万哈，如果他逐渐的让自己的技能水平啊能够提升啊，达不到1500、150也可以嘛，这个，所以他还是要有自己工作方面的职业规划和目标的。 好， 这是我们给他的建议。 现阶段他的建议呢，不是说让钱怎么生钱，而应该让你的人更能赚钱。 因为这个人应该，我相信还是比较年轻啊，应该是在30岁 嘛， 对吧？所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远，所以我不建议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挣到的钱的生钱方面、 投资方面 啊。对，更多的是干好他的主业。干好的主业，把他的工作做好。 是，恰恰相反，现在现实当中很多人是不干好主业，天天看盘，看这个收益，这个 本末倒置了啊， 本末倒置 了， 是的 啊，明明可以用来赚钱的时候，你用来投资， 是的 啊，该投资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本金了，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下面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案例哈，这是一名住在武汉的投资客在网上写出了他2017年的投资总结，股票、基金、债券他都玩，最后下来一年收益 10%。 那么大家认为这样的收益高还是低呢？他是这样哈，我看了看他写的这个总结哈，他买了很多的产品，那么其中呢以这个基金为最多。买了什么样的基金呢？跟大家念念啊，富国中正红利、广发中正养老、广发中正医药、广发纯债债券，还有景顺长城中正、国实信用纯债、广发中债、广发中正环保，还有刚才所说的一些指数型的啊，五零 ETF、H 股 ETF、红利 ETF、 创业 ETF、 500 ETF 等等嘛，等等啊。最后呢，反正他说有的是比较不错啊，比如说这个50 ETF 啊，那也有一些呢感觉一般般。这一年下来啊，他挣了 10%， 买了，我加起来看看有十多只。 嗯嗯 啊，那么 是的， 下面我就要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有必要做这么多的投资吗？嗯， 他这个倒是在局部符合这个分散性的这样一个原则哈。 嗯 但是他是在一个产品线内进行分散的，全都是公募基金哈。 对， 我是这样看啊，首先回答刚才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啊，就10%高和不高的问题。用我们的这个角度来判断呢，其实10%的年化收益哈，至少说不低。 嗯， 啊，至少说不低。我们评价它就是每年的年化收益高与不高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更多的我们采取的是一种绝对化的一种对比啊，而投资人呢更多的是一种相对化的对比。相对化对比就是说张三和李四进行对比，李四今年收了20%啊，所以他觉得我要比他高，我只要比20%低了，我就觉得我的收益就是低了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式啊，我们每年呢国家都要公布两个数据啊，一个呢是 M2 的这样一个增长数据，17年应该是11点多吧，啊，应该是11点多，啊，第二个数据呢就是我们的 GDP 的增长，啊，大概是6点多，啊，那么这两个的差，啊，其实就是我们货币贬值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跟这个 CPI 进行对比啊，那么这两个数据都可以拿出来做一个比较啊。那么刚才我说这个可能更科学一些啊，那也就是说我的资产啊，如果在一年当中啊高于啊这两个数字，刚才减一下应该是4点多啊，4.4几啊，如果要是高于啊这个4.4几，应该说你是成功的啊，那10呢基本上翻上一倍了啊，这个至少你是跑赢整个货币贬值的这样一个速度啊。所以这个，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啊，就是资金的就资产的增长啊，不在于一时的得失，而在于复利，就是它最大的魔力是复利。我们可以简单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拿计算器可以算一算，我们就按10%来计算啊，如果我们拿50万啊一个本金啊，增长20年，每年增长10%，你算下来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啊。所以不在于你今年是否超过10%，而在于你是否年年能够达到10%以上的收益。 嗯，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好， 嗯， 这位朋友他还在网上写了一句他的观点，他说我这一年体会出一个道理，如果大盘涨20%，你只赚了10%，你仍然是赢家，但是如果大盘跌了20%，你只跌了5%，那你还不如隔壁买理财的老王。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跑赢大盘，我还算是赢家啊，不是这个只要涨了我还算是赢家，尽管没跑赢大盘，但我要是跌了我就是输家。 嗯嗯， 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啊？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他只允许自己这个是正的啊，不允许自己是负的啊，其实就是他综合起来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其实呢，投资的收益啊，它是和整个的阶段性的啊，因为经济是有周期性的，比如说2007-2008年啊，我们这个系统性的这种金融危机啊，那在那个时候， 很多的基金啊，如果能够他最为引以为自豪的啊，我们经常有很多的合作的一些对象啊，我们要给家族选择很多的一些落地的一些投资机构啊，他告诉我说08年他们只赔了10%，啊，那么多少机构可能都在50%以上的赔付啊，那么他们只赔了10%，他们很骄傲啊，所以这个时候要看啊这个不同的阶段啊所对应的不同的结果，不要以一个零和零以上和零以下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对比。 对，不要给自己 看综合收益， 定太高的标准。 看综合收益，对、是这样的。 是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他投了这么多，是吧？这个我光数就得数好多，时间，那他每天他看盘也得看得眼花缭乱啊。 是的。 那您觉得有必要吗？它这里面其实还是有些共通性的，是吧？投了一些这个指数型的基金，是吧？同时呢，还关注了几个这个板块的基金，养老啊、医药啊、什么环保啊，等等。您觉得有必要做这么分散的投资吗？ 首先我觉得这种分散的方式是正确的，但是是不是非要分散出这么多支啊？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资金量，因为资金量是掩盖住的，没有看到， 对 啊，可能资金量很大也有可能啊，但是我看到他在配置过程当中他是分板块的，是分板块的，这个平衡的方式啊，我们比较赞同的啊，但是是不是我相同的板块还要再分散成3-4只啊，然后7-8个板块加起来10只啊，这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因为你基金也好还有股票也好啊，有一个投资方面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叫做低买高卖，对吧？啊，都是赚中间这个差价的啊，那么你是不是有精力啊去看得住啊，是不是能够很系统的去进行规划啊，这个难度我想对他的这个精力啊是一个考验。 是 啊，如果他不是一个专门的专业的投资者啊，如果他再有工作啊，我想你在这方面赚了，有可能你的精力由于在这方面投入太多，影响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收入的又降低了，那你整个的大的收益来说其实你是赔的啊。 他这架势啊看起来是掌握着10亿原本这个委托资金的这个架势啊。好，谢谢啊，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刘金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即将结束啊，今天聊了很多这个理财产品的一些知识啊，同时呢也给大家揭示出了一些风险点，特别是结合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在这个投资策略上面啊有所侧重，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今后您在投资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您看不明白的现象，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交流。那么未来我们将会开通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实时跟我们来互动，保持联络。另外，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这个消费账单啊不太合理，或者说您觉得您的这个投资结构哈，有点看不明白，哎，也欢迎您哈，跟我们来联络啊，截个图啊，以后呢发过来，我们请专家现场为您支支招。下面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财富大搜索的节目啊，这两天大家都在朋友圈里晒账单哈，这个年度账单已经出现了啊，明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各位的2017年的账单，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刘先生，谢谢您， 谢谢。 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